圣咏集第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。上主不归咎，心中无欺诈的人是有福的。就在我缄默不语的时期内，我的骨骸因常伤叹而疲衰，因为你的手昼夜在重压着我，我的力量像在圣属中而消耗。我终于向你承认我的罪过，丝毫也没有隐瞒我的邪恶。我说，我要向上主承认我的罪孽，你即刻便宽赦了我的罪债。为此，前进的人在困厄时都应向你哀悼，纵使大水泛滥成灾，他也不会遭受波涛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救我脱离灾祸，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环绕着我。我教导你，指示你应走的正道，双眼注视你，亲自做你的向导。不要像罗马一般糊涂，需要江佩来加以管束，不然不向你跟前屈服。邪恶的人必要受许多的痛苦，仰望上主的人必有慈爱维护。正义的人们，你们应在上主内欢欣喜乐；心正的人们，你们应在上主内欢呼踊跃。